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，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 C 小调为两架羽管键琴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， F 大调双簧管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， D 小调中音双簧管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， A 大调中音双簧管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了。